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9集，旧怨。 事儿分两头，都挺重要的。一方面是展昭跟白玉堂咬耳根子，告诉他谈心的消息。另一方面是小四子跟赵普咬耳根子，告诉他公孙跟他有什么仇恨。紫影折影外加欧阳少征就觉得耳朵不太够使，听哪头好呢？ 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你爹？我从来不跟书生计较的。 好多好多年前。 你个小胖子是不是唬我呢？你断奶也就一两年的事儿，还好多好多年前。 小四子鼓起腮帮子盯着赵普看，赵普跟他对视，不明白发生了啥。小四子突然一扭脸，挪去展昭那边了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 不跟你说了。” 赵普一惊，对面欧阳少征加紫影再加折影都冷眼看着他。 你看你那张嘴。 展昭正跟白玉堂讲着谈心，原本在兵部任职，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，但是突然有一天出了件事儿，话说了个没头没尾，感觉有人拽他衣服袖子。展昭扭过头去，白玉堂偏过头，就见小四子抓着展昭的衣袖，看样子还挺委屈。身后赵普抓着小四子的衣袖，一脸我没原则，原则喂狗的无赖样。 哎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一个月就断奶了，小英雄，跟我说吧。 小四子一脸嫌弃地看着赵普，展昭无语摇头。之前对赵普的评价是没架子，不过现在的评价是没谱。姚子玲很感兴趣地看着这一幕，最后忍不住开口：“ 多年不见，九王爷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” 赵普咧嘴对他笑笑，不痛不痒，可没多年不见的那份惊喜，看来关系不算好。白玉堂闻言看了看姚子玲：“ 你们认识？ 小时候玩伴而已。” 展昭等人都惊讶了，姚子玲和赵普竟然是小时候的玩伴，那为何好像关系不好？欧阳跟赵普也算从小玩到大，有些好奇的上下打量了一下姚子玲，纳闷的望赵普：“ 谁啊？”“ 一会儿有空跟你说。” 欧阳一耸肩，伸手给小四子递过去个橘子。“ 小四子，他就这德行，嘴欠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” 小四子似乎心情稍微好了点儿，赵普看这情况，就拽着他袖子将他拖过来，往他嘴里塞橘瓤。“ 来来来，说正事，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你爹？” 展昭和白玉堂闻言也停下讲话，好奇地听了起来。“ 那个，爹爹从小就学医了，他胸很大的。” 紫影一口汤喷了折影一脸，欧阳少征和赵普则是一起扬起脸想：“ 公孙胸大吗？这薄得跟纸片似的。” 展昭也觉得很诡异，就回头瞧白玉堂。白玉堂喝了口酒，淡淡开口：“ 是胸怀大志吧？”“ 哦，是啊。” 小四子点了点头。在场众人的统一反应就是嘴角抽搐了两下，看着团子一样的小四子，头一次有了揍他一顿的冲动。“ 爹爹胸 胸怀大志，然后呢？”“ 就是想多救点人。那年听说西边九条龙带打了好大一场胜仗，可是伤了好多人。”“ 哦，我知道，那应该是5年前的事儿。”“ 我们跟辽人最硬的那一场吗？”“ 只有那一场伤的人比较多。” 赵普点点头，皱眉不解地看着小四子：“ 这跟公孙有什么关系啊？”“ 那时候不是说郎中不够用吗？好多地方都招郎中，快马送去西边的呢。爹爹也想参加，但是……” 但是吗？以公孙的医术，那肯去救人啊，简直太好了。 但是张母郎中的人说，什么九王爷下令了，不要收不拉几的书生，没拉到边关就死了。爹爹每次喝多了酒，或者晚上睡不着，都会说起这件事，然后骂那个九王爷，骂的都是狗血啊。 众人沉闷片刻，一起望赵普，赵普搔着后脑勺看欧阳。 我说过这种话？ 不要瘦不拉几的书生是你的口头禅。 不就一句话吗？你爹也忒小气了，记仇记那么久。还有，你爹什么构造？骂我还能骂出狗血来？ 展昭瞧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放下杯子，做起了翻译。 是狗血淋头。 众人一起点头，恍然大悟，随后看白玉堂很是钦佩。 你这也是独门绝技， 天分。 展昭让他逗乐了，白玉堂顺手往他眼前放了个橘子。 嗨，说了半天就这么点事儿，改名我给你爹赔礼道歉，说他胸大，不是文弱书生，成了吧？ 哪有完啊，还有呢？ 还有，我还说什么了？ 爹爹说他后来亲自驱马去了边关一趟，想去救人的，赶路就赶了小半个月，到了边关没想到门口的侍卫赶他走，还说 说什么？ 还说什么王爷最讨厌书生了，别闹了，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快回去看书。爹爹说他在门口骂人，后来一个当兵的只好进去找王爷。 真有这种事儿？ 不过后来那当兵的出来说，说九王爷说这书生也不容易，竟然真从中原跑来漠北。 众人都点头，欧阳也点头， 是句人话啊。 后面还有呢，爹爹说他稍微缓了缓怒气，那士兵接着说，说九王爷说快找个郎中给那书生看看，赶了这么多路累死没。 小四子的话说完，就见现场一片沉默，良久众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欧阳指着赵普一脸嫌弃， 唉，赵普你德行叫狗吃了呀，怎么嘴这么欠呢？你 我有吗？ 当然有啊，爹爹说他后来在军营外面等了一天都没有人放他进去看病，天黑的时候看门的士兵过来给了他些吃的，说元帅和将军们这几天都好忙出关去了，让他不要等了，晚上大漠很冷的。 有过这种事儿啊。 后来爹爹回到了家乡，之后他碰到了一个去掉半条腿的人，说是退下来的伤兵。 赵普闻言微微皱了皱眉， 那个人因为下雨腿疼来找爹爹看病，爹爹说是个庸医锯掉了他的腿，如果他在一定能治好，恨死什么九条龙，屁个英雄，大狗熊。 展昭下意识地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微微一挑眉，那意思是这句不是成语。小四子说完，众人面面相觑，都不说话了。子颖对哲颖使了个眼色，哲颖轻轻摇摇头，再看赵普沉着脸不说话了，坐在一旁发呆。 那什么，你爹那么有本事不去考功名就在家乡给人治病，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？ 有人叫爹爹考功名的，爹爹肯定能考上状元的，他乡试都考过一回，当时是第一名的，但是后来就再也不考了，说他讨厌做官的，尤其是那些黄色的旗。 众人愣了一会儿，齐刷刷看白玉堂。 皇亲国戚。 众人点头，齐刷刷看赵普，可恨呐，毁人一生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欢迎收听掷地有声账号下其他精彩作品。